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实现利润总额21271.7亿元，同比增长15%。国家卫健委近日再次发出通知，强调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次升级。26号上午，澳门大学举行了首次升国旗仪式。澳门大学今后将于国庆日、澳门特区成立纪念日、元旦等重要日子举行升国旗仪式。北京时间27号凌晨，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男子1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跑出9秒90的好成绩，再次突破10秒大关，获得第四名。北京公交集团发布了201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据介绍，城区公交正在研究移动支付的相关渠道，未来市民有望刷二维码乘坐公交车。北京冬奥组委于本月25号起面向国内征集首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生产商，征集范围包括徽章、钥匙扣以及其他非贵金属制品、服装、服饰及配饰等六大产品类别。截至今年4月底，本市已累计建成约12.7万个充电桩，可是目前公用充电桩使用率不足10%，燃油车占位、充电设备故障等问题突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提及欧阳菲菲，或许超出了一些年轻歌迷的认知范围。稍有年纪的歌迷呢，或许也仅仅知道《感恩的心》或者是《热情的沙漠》。不过下一次和别人聊起欧阳菲菲，至少要带上这一首《逝去的爱》。这首歌最早是日语版，收录在1979年九月发行的日语专辑《Return》当中。欧阳菲菲以中低音磁性的嗓音著称，无论是抒情以及动感舞曲，皆具备了歌坛天后的唱将实力。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雨，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我真情意，虽然也曾爱。 起，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 闪烁的泪光，好像知道我说谎。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舍不得心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雨大风飘年花柳酒，恍然睡梦中。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顺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个你我永远不提，但唯有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

秋雨春雨里游着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再做我，感激你用心爱着我。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持人亚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旅行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五六年前，大家的出游还是以旅行为主，男女朋友或者三两闺蜜一起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的参观景点，几天之内辗转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而今天，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游成为了主流，携全家老小或几家朋友一起寻觅古朴纯真、恬淡静谧的乡村小筑，喝茶、打牌、畅谈人生，成为了现在年轻人最向往的生活。正是由于旅行向旅居的转变，使得原有的旅游产品模式不再适用，有这么一家企业重新发明了一种度假生活方式。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途远公司的 CEO 石少东。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意见，明确鼓励周末2.5天休假，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游变得触手可及，山清水秀、闲适安逸的乡村就成了出行的首选。然而中国乡村度假产品的品质却略显低端，农家乐很多，周边环境也很优美，但住宿环境不尽人意。途远便采用了装配式建筑，在不破坏乡村环境的基础上，打造人居舒适的乡村房屋。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个黑科技，因为它是基本完全是95%以上都是用装配式建筑把它给它落成的，而且最快只用4个小时，这款房子就可以落成。那在传统的建筑当中呢，我们理解为它都是用砖头啊、水泥啊，这个一点点去搭、去堆砌，那这样落成一个产品。其实我们这款产品完全是在工厂里生产好，到现场是直接拼装一块就可以了。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一款产品，可以看到放在森林啊、湖泊啊，放在里面其实跟自然景观是基本上可以融为一体的，也是一款非常经典而又小巧而功能性又很齐全的一款度假的产品。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最实用的一款产品能给一些旅途当中的人有一个很休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初心吧，就是想择一方净土，选一个优美的一个栖息之地，能给更多的游客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就是让在旅途当中住在里面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 乡村旅游居住与住酒店的最大区别可能就在于一家人可以在客厅里一起打牌看电视，可以在院子里泡茶晒太阳，一家人其乐融融待在一起。乡村旅游的过程不单单只是在行走，也是生活的一个驿站。途远在专注乡村旅游事业的同时，也同样在做许多利于当地村民的事情，比如途远的爱心书屋。 就我们里面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是让这个村里的小朋友有一个集中阅读学习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功能呢，我们发现很多村里的这种青年劳动力都在城里务工，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团圆屋，通过视频对话的方式，让在城里务工的父母亲跟在乡村的这些小朋友每半个月视频通话一次。我们觉得 在一个乡村不只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提升，而更多的是一个需要情感的一个爱护和交流，所以我们需要让他父母亲必须要定时来沟通。第三呢，我们会有一个全国一个互联网教室，我会引进一些互联网的教材，会定期的举办一些互联网的培训，教会这些小朋友额外的一些很有趣的也生活中的一些小场景，一些小游戏，会经常跟他们来沟通。 旅行与音乐总是无法分开的，对于一家主打旅游产品的企业，对音乐也有着深深的执念。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便是来自途远集团的主题曲《爱在途远》。 想陪你看所有的风景，山脉蜿蜒，星辰下水火星。 这首歌呢，其实看到这个歌词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我们是希望送给所有人一个愿景，就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让很多人让心灵可以栖息之地，可以放松自己。第二呢，我们可以带着父母亲或者带着我们的伴侣，可以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优美的地方去享受一些自然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天天在城市这种钢筋水泥的森林里面去让自己过得这种会快节奏啊，会很难让自己沉浸下来。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在这种风景优美的地方，能让大家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就真的是有一个儿时的一种画面感，就是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在乡村里面会进行的体现。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呢，就会做更多的我们实现人生的第一个庄园梦，就从我们这边开始。 途远其实就是一座幸福满满的房子，永远生长在最美的风景中，与自然为邻，因旅居而生，里面收藏了数不清的风景，充满了欢声笑语，也留住了无数悸动的瞬间。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亚威。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窗是大海和森林，把生活过成最美的旅行，把爱走成最远的旅途，小河弯弯，月光下只有你，落地窗里阳光和夜晚都是我们最期待的幸福。不必急于落地生根，不必在乎城市森林，让承诺继续生长在爱情的手心。我想送你一缕阳光，我想陪你每一个雨季，我要送你一座房子在世界各地。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

FM929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969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969就是爱生活。 李白这首旋律朗朗上口，唱起来颇有种豪放风格的歌曲，正是让大众记住了李荣浩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原创作品。2013年，李荣浩全创作新专辑模特的首播主打歌《李白》，他描述了在音乐中旁观这个世界，以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切实则疏离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著名乐队阿吉泰组合。 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什么年代拿出来别人喜欢听，而且它的内容也好，旋律也好，或是那歌曲来讲啊，它永远会能感动人，打动人，能把这个故事意境能表达得很清楚，这就是经典。 我就觉得听着不一定说一定要局限于啊什么样的音色，我觉得听着舒服，听着舒缓，就是你在疲惫啊，或者你在就是忧伤也好，这么高兴的时候，你听上这个音乐让你舒服，他的声音可能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我觉得听着舒服，听着让人放松，听着让人感动的声音就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前面他们两个说的，其实我也还是赞同的。但是我自己其实还是应该是有故事，大家有共鸣。别人写的这个歌曲，其实歌曲都来源生活嘛，就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然后就会有故事忘不掉的，然后会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歌生命力会很长，包括十多二十年以后，有人会翻出来重新改编，会唱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就经典。所以那些老歌现在就是很多的这样的老歌新唱。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主持人杨澜。 未来是如此让我们恐惧，但是其实恐惧才让人类进化到今天。我们的古人如果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早就跑到狮子的嘴里做狮子的食物了。但是虽然恐惧是我们生存的本能，但是如果把它无限的放大，就会妨碍我们的创造力和我们对未来的梦想。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我很赞同，他说你去看一看，一切基于恐惧的选择都不可能造就精彩的一生。 演员刘恺威。 其实从我爸身上我更加明白到，男人真的应该要对自己狠一点，如果有不想放弃的事情，就应该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把它做好，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对他的认真和喜爱。而我也希望我爸爸能看到，一直以他为人生榜样的人做得像他一样好。 演员林志玲。 我觉得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接受，然后呢把话说小，把事做好，是我们的进阶课程。再来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也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金融权威专家朱民、新加坡侨领魏成辉等海内外代表300多人确认出席会议。合作专线18518538687。 969精英爱听榜，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这里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底流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年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北京最高温继续攀升，下周四到周日将持续高温，最高温维持在34到35摄氏度。北京市住建委就关于加强现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意见建议136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据悉今年该校在京计划招生273人，与去年持平。截至4月底，北京市尚在运营的共享自行车企业有10家，运营共享自行车总数在190万辆左右。北京市公安局5月25号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500名，名额有限，招满为止。5月30号，城六区中小学生要完成校外培训情况填报，目前一些中小学生家长已经收到通知。日前，北京邮电大学第10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交流会暨创新创业论坛开幕，大学生们科技含量十足的项目纷纷亮相。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很多人长相清秀，但是内心狂热；很多人外表粗犷，但是性格温柔。我们不应该用外在的眼光来对一个人做出直接的判断，因为你还不认识那个在朋友面前的我。你的外貌与性格相符吗？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交流互动，在这个时段我会看到你的留言。 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 想起了我。如果你只想出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只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 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的外貌与性格相符吗？听友情怀留言，最开始相处时总给人留下温和开朗的好孩子的形象，很容易获得老师的称赞，而在同学们的眼里，第一印象也是类似努力学习、认真文静这样的词汇。然而实际上的性格其实与评价是南辕北辙的，固执又粗心，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人，也不知道怎样向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女子力接近负数。我觉得外貌与性格不符的人还是挺有趣的，接触起来会有一种开辟新天地的感觉吧。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能够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 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时光它永远不停息，把我们年华都带去，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唯有情谊地久天长。桃花美丽不常开，好景伊人不常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是春风花似雨，心花它只能等佳人，真情它送给心上人，又是一个艳阳天，花好月圆长今朝。情怀是最真心，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时光它永远不停息，把我们年华都带去，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唯有情谊地久天长。桃花美丽不常开，好景伊人不常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是春风花似雨，鲜花它只能赠佳人，真情它送给心上人，又是一个艳阳天，花好月圆长今朝，花好月圆长 969公益主张，969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 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电话。 好好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今年的北京车展，大指挥官一举占据了热度排行榜头名的位置。5月27号，这一款第二季度火爆的车型，在万众瞩目下，终于在北京迎来了上市。作为一款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结合了当代大都会气场，同级技术标杆 Jeep 四驱 SUV 智能科技体系，七个人都是 VIP 的设计理念，以经典的 Jeep 特性和当代功能设计，切实契合了这些目标车主在全场合下情面场面体面的符合需求。北京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市场经济发达、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需要游刃于多个场合、多种身份角色的成功者不胜枚举。工作与生活的不同场合、不同角色切换之间，他们都要担当得够出色，全场合的体面，照顾到每位家人的情面， hold 住各种驾驶状态的场面。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也因为情面场面体面的全面满足，成为了他们买车的第一位选择。目前30万左右的主流在售大七座车型配置上，基本都是刚刚好或是勉强够用，不论是驾驶还是乘坐，更多的是把车作为载具，谈不上享受。在30万区间的一些友商车型配置还停留在6速变速器、硬塑料内饰以及松散驾驶质感的时候，全新 Jeep 大指挥官就以同价位、更高技术、更高档次的材质杀入了30万以内，一举打破了传统印象。以技术领先为担当，再加上高端配置加持，带来这个售价区间驾乘体验更舒适、综合价值感更强的大七座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现已在北京正式上市，现在可以到店赏车并亲身试驾，提早下定可以享受优先提车权，展厅更有其他专业级车型，车车有爆款，欢迎大家到店品鉴。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追求现在你所拥有的生活，我怎能忍心放弃了你，放弃了我最爱的人。爱让我们相见，爱让我们相恋，爱让我们怨恨，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爱让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超低优惠奉献给九六九听众，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亲子游戏，家庭互动，智能升级，孩子的礼物，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招商电话010-6021-9900，九六九超低优惠，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的外貌与性格相符吗？听友雨勋留言说，我是一个个头娇小、说话声小的姑娘，但是其实内心特别有主张，别人会觉得这个小女孩很乖巧，其实我知道自己心里主意很多的。我看了很多留言，其实还是觉得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特别的性格，只要活得真实不做作，都会获得周围人的喜爱吧。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家门口。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集团 CEO 马云： 我认为真正的大企业不是看市值有多大，而是担当有多大；不是看市场份额有多大，而是看是否掌握了核心和关键的技术。市场份额牛不叫牛，核心技术牛才是真正的牛。 小米科技 CEO雷军： 人家说你有没有做过硬件，你啥都没做过，凭什么相信人家？我说第一我有热情，第二我自己有一套硬的基础，是吧？输光了算了。其实就是因为我这样的决心，才说服了很多大牛加入小米，而且反过了这些投资基金呢。说实话，这个大家眼看你的决心，就你能有多大的决心怎么做。 中国女排教练郎平： 因为你一个人很难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改变这个形式，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你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给这个球队，为中国女排能做一点什么，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是我来了，我可以鼓励我的球员，包括我的团队，就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天做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尽全力做好每一天，它结果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像流沙话剧，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话题。我在走着凌晨的半夜里，阴晴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心，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我收起你再没羞的脸，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我心里你心已不在这里。身上曾经的像流沙话剧，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话题。我在走着凌晨的房间里，阴晴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心，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手机里在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爱你，为心里你心已不在这里。Yeah， 偶尔还是不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地主的阴影总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

伤口。我放手，我让座，叫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贪快乐，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欣赏风景的心情。目睹着那渐渐消失在沙漠边上的列车，回味着画面中的笑脸，崇尚自然，以爱为本的沙坡头物语每天都回响在耳边。今天我们的969旅行者就和你一起走进沙坡头。 亲爱的 FM96.9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宁夏，我是来自咱们沙坡头旅游景区的郑永丽。沙坡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看过《爸爸去哪儿》，就是第一季沙坡头的《爸爸去哪儿》就在我们这儿拍摄，第三季呢又再次来到沙坡头。来到沙坡头，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能跟大自然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因为这里有沙漠，有黄河，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上呢有咱们中国的第一条黄河飞索，还有黄河蹦极，然后还有黄河羊皮筏子漂流。其实羊皮筏子最早的时候是一种交通工具，可是今天你来到沙坡头，就能感受到它是一种娱乐项目。那来到沙漠里，大家就可以跟我们的骆驼来一个亲密接触。 2013年，沙坡头作为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第二站而闻名国内。它作为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县近郊，是一处景色绚丽、广阔无际的自然保护区。在沙坡头旅游区内的景点颇为众多，集广袤的大漠、波涛汹涌的黄河、挺拔的高山、苍翠的绿洲为一体，既显江南之美丽景色，又不乏北国的大好风光。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沙坡头可以称为一个沙漠迪士尼，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疯狂的娱乐项目，还有沙漠里的我们的沙漠冲浪车，被人称为沙漠中的过山车。其实它比迪士尼的过山车更刺激，因为迪士尼的过山车呢，它是有轨道的，那个轨道是大家都能看着的，而我们的过山车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它的直的那个高度有可能是百米大沙坡，就是直上直下，那种新的悬空状态会非常刺激。还有就是我们沙漠里还有我们的沙漠雪橇，甚至我们的沙漠越野，就是你可以在沙漠里感受那种疯狂一族的特色吧。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就是我们的沙漠徒步，就是说来到沙漠要感受一下徒步穿越，也是现在年轻人背包族特别爱感受的一个。很多人会觉得来到沙漠进行沙漠穿越是有危险的，但是你来到沙坡头，让你叫有刺激无风险。 沙坡头景区主要的看点就是沙坡头，在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有天下黄河第一所沙坡头黄河滑索，有黄河文化的代表古老水车，有中国的第一条沙漠铁路，有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羊皮筏子。这里的景点众多，有金沙明钟、白马拉江、观景台、腾格里沙漠、沙坡头沙漠博物馆、内泉等等。 在宁夏，很多人会说宁夏也许是半年游，比如哪个季节去更合适，但是真正其实来到沙坡头全年都很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在不同的季节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旅游特色，比如说冬天，其实在寂静的沙漠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唯美，在沙漠里如果全是一片银白色的，是特别美的。

太长的忧郁，紧紧撒在我胸口。从我清晨走过，是你不知名的爱恋，你太多的泪水，轻轻掩去我天空。这什么是爱，往往是心中的空白。我不知什么是爱，什么是过去和未来。胸口，从我清晨走过，是你不知名的爱恋，你太多的泪水，轻轻掩去我天空。回忆走过，是你洁白的温柔。我不知什么是爱，往往是心中的空白。什么是过去和未来？我不知什么是爱，往往是心中的空白。我不知什么是爱，什么是过去。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的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事物，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说电影《泰坦尼克号》，直到我们今天看来，它依然是爱情片中的经典。再比如我的女神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一角，也成了荧幕的经典。